玉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途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唔理政治，注定习书，关人胆字，做只港猪。天下人，天下事，天下正经。 Hello， 大家好。好开心又嚟到罗省，可以同大家见面咧。咁有啲仲要喺三藩市揸车嚟嘅 Jason， 有公布现抗例。咁嚟講，今日又見到啲即係我自己諗未，即係好意外會見到嘅人啦，包括我兩位高足啦，前後期嘅珠海新聞系畢業嘅學生，咁啊坐坐同阿 Rico 啊 ，Rico 喺 LA 都好耐嘅，佢係一個即係好痴心嘅即係專業嘅新聞攝影大師啊，喺好多即係呢個。呢一度在地嘅呢個媒體啦，仲有就係嗰啲通訊社啦、美聯社、法新社啦，咁就之前就冇諗到會見到佢嘅，咁所以都係非常之開心。另外有啲新知舊語啦，係咪？有啲老友記咁，兩年前都見過，或者我第一次嚟羅省有公開活動就係2007年，我記得嗰次就喺林肯酒店喎。 林肯酒店係。 係啦，咁啊塞到滿曬嘅嗰陣，嗰陣時都未做議員，嗰陣開始搞事。成立呢個社民聯。今次嚟到呢度，其實我跟過往嚟的情況有少少不同嘅。我就是加拿大、美國兜一個圈，七個城市。主要就是見下啲老友記啦，係咪？我哋啲支持者咧過去，咁亦都有啲人好關心我哋，即係喺今次選舉之後，即係究竟會有咩打算啊咁。但係有聽我網台節目嗰啲個都知嘅，所以大家喺度就唔好叫我參加補選啦 ，OK？ 因為就一定反面嘅嚇。我喺呢度再解釋一次，點解我唔會參加補選咧？就算你劉小麗俾人 DQ 埋九龍西多兩個缺，我哋如果去參加補選，可能當選嘅機會都會高嘅，因為如果啲人係有啲良心嘅話，覺得欠咗我嘅，佢都投翻票俾我嘅，係咪先？但係個問題唔喺呢度，問題唔係我個人嘅出處。而是我哋當初參加呢一個選舉嘅九月咧，係一個運動嚟嘅，叫做公投制憲運動，要永續香港自治。當然呢一個政綱係得唔到大多數香港人嘅支持，我哋攞咗154,000票，但係呢154,000票票票都係堅嘅 ，OK？ 因為今次嘅選舉咧，即係作假嘅成分咧係非常之高嘅。咁但係我哋因為自己有份參加選舉嘅人，我哋就唔想即係自己輸咗就喺度賴，係咪？所以我從來都唔會。就我哋嘅敗選咧，去即係歸咎別人，係嘛？亦都唔會去歸咎個制度，係嘛？但係我哋自己去分析成個選舉嘅結果、票站投票嘅情況，我哋自己係好清楚嘅嚇。咁但係我哋嗰個選舉係一個公投制憲運動，要五區去參選，亦都希望五區當選，然後就辭職，引發一次變相公投，而係香港人去修改基本法。我哋嘅選舉文宣好清楚嘅，如果上網大家揾翻我哋嗰個公投制憲答合文，甚至乎我哋街度派啲宣誓，不過你啲人唔肯睇啫嘛，係咪啊？咁然後當時嘅氣氛就係成個泛民就要滅亡啊嘛，係咪啊？即係佢哋覺得滅亡比滅共更加容易啲，同埋更加重要，所以成個泛民主派包括呢個傳播，即係包括啲新媒體、舊媒體、《蘋果日報》、D 一百。 係咪？所有呢啲咁嘅，即係喺網上，除咗《二時報》同埋 My Radio 之外，所有嘅新媒體都係集中圍剿，即係葉普成，特別係雙王，係咪？再加上共產黨嘅配票，你想唔死都唔得。但係我哋全部都係落選嘅，都係高票落選，咁所以即係成個情況非常之清楚嘅。到而家大家逐漸睇到有兩個議員俾人 DQ， 跟住有四個議員又有機會俾人 DQ， 咁我形勢咪更加清楚。整個發展就係完全就係一個經過好精密操盤嘅一個結果嚟嘅，係嘛？你成個本土運動就咁就瓦解。嚴格嚟講，你梁、游兩個根本就唔係本土派，我做到講。青年新政喺邊度走出嚟，我都唔知道，係咪？管文前就因為佢有參加呢個即係驅蝗，係嘛？同埋反水貨喺前線度，我哋合作過，係嘛？咁佢哋我哋都掹咗去電台做，喺我哋網台度做節目，我哋都起碼知道佢做過啲咩嘢。但係青年新政究竟係咩水？到而家我自己都係一個問號，係嘛？但係佢俾人 DQ 咧，我都係反對嘅。即使我幾唔中意佢都好，或者佢來路好唔清楚都好，但係佢畢竟係由香港人選舉產生嘅議員，你點可以由政府去要求法院然後 DQ 佢？係咪？因為呢個係一個即係大是大非嘅問題。所以由 Day One 開始，即係政府提出司法覆核，到人大釋法，到而家要 DQ 另外四位議員，我喺自己嘅節目裏邊，我係不停。即係去批判呢一個港共政權，甚至乎對法院呢種做法咧，我覺得呢個司法獨立咧已經係蕩然無存，根本連呢個司法覆核都唔應該俾佢去覆核嘅，係咪？因為我自己有經驗，我去法院司法覆核呢個財委會主席喺呢個新界東北撥款嘅表決，我認為嗰個係不合法嘅，同埋我哋提出一啲。即係根據財委會嘅議事規則第37A 條，其實呢個係我當初拉布發明嘅，不斷提呢啲動議，然後表決去拉布。我提咗10,000條嘅，當時我攞咗幾千份掟喺佢面前度，大家如果電視畫面都睇到嘅。咁後來我司法覆核佢，結果係輸咗，仲要俾堂費。輸咗嘅法庭講得好清楚嘅，因為終審法院有個案例就是梁國雄。司法覆核呢個曾玉成拉剪布，去到終審法院啦。嗱，嗰個都仲係一個司法許可、司法覆核嘅許可，係呢個 application 批唔批准嚟嘅。打到去終審法院輸咗，終審法院嘅裁決好清楚嘅，司法機構係唔會干預立法會事務，基於三權分立嘅原則。但你今次司法機構你就係干預立法院嘅運作，立法局機關嘅運作，因為如果你要 DQ 一個議員，其實立法會主席呢個基本法第79條寫得好清楚嘅，立法會主席可以根據以下各項啊，然後去宣布一個議員佢嘅資格被取消嘅。咁呢個所謂以下幾多項咧，就包括你因病或者。你在香港或者海外，即係刑事罪定罪，然後被判一個月以上的監禁，係咪？又包括你三個月無故不出，即係不出席呢個立法會的會議啦。又包括你如果法院判咗你要還債，你冇完成你還債的責任，寫咗喺基本法上面好清楚嘅。如果咁嘅話咧，只要喺立法會有三分之二議員通過。取消你的資格，咁呢個主席咧就可以宣布呢一個議員咧個資格被取消嘅，仲有包括一項叫行為不檢。嗱，嗰個喺議會裏邊行為不檢咧有兩種懲戒嘅，一種咧就係根據議事規則，大會主席或者當時會議主席可以趕你出去，咁你唔可以參加嗰次會。呢個係對立法會議員喺議會裏邊所謂行為不檢嘅極刑嚟嘅，我就成日俾人趕噶啦，係咪？咁當然個行為不檢喺我哋嘅角度嚟講係議會抗爭，係嘛？包括掟只杯，咁而家仲要司法審判添，仲要判埋你坐監，係嘛？ 喂，係點樣啊？而家 唔係再講完先啦，講完全部暫停講嘅 ，OK？ 如果喺立法會裏邊有議員提出動議，要譴責一個議員行為不檢，得到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 支持呢個議案，咁呢一個議員個議員資格就被取消。嗱，呢個基本法七十九條嗰即係制定一條咁嘅即係所謂條文係咩意思咧？就係話你係民意代表，你係選舉產生嘅，你嘅去留係由選民決定，同埋係由立法會決定。而立法會因為是民選的，即使有一半是功能組別，是吧？你是由個議會決定你去留，就不是由個法院去決定你去留，亦都不是由行政機關通過法院去決定你去留嘛。而家就是咁樣嘛。我不理呢班人在議會裏邊，即係話嗰日宣誓做啲嘢，究竟係唔係符合呢、這個即係、就是、基本法第104條，又或者有冇違反呢個即係本地法例叫做《宣誓及聲明條例》。寫得很清楚的 ，OK。咁如果有人認為是違反呢些條例，咁你咪喺立法會嗰度處理咯。但你而家唔係啊嘛。咁你而家打開咗缺口之後大鑊啦。佢人大釋法將104條無限擴大，打個黑黐宣誓嘅時候，都可能代表你對基本法不敬，係咪？咁你都關得嘅喎。咁但係我有時諗翻咧，我都係一個始作俑者，害人害物。因為四年前我就係咁樣宣誓。但係冇 DQ 到我。四年前我宣誓嘅時候，第一次宣誓，我係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嗰五個字全部 cut 走佢，咁 cut 走佢。跟住佢認為我呢個宣誓無效，要進行第二次宣誓。第二次宣誓我一樣玩嘢嘅喎，因為我係基督徒，我揸住本聖經，跟住我而家向我嘅上帝宣誓，咁我喺宣誓之前，我要即係要求佢赦免我，因為跟住講嗰啲嘢都係流嘅，係嘛？玩嘢啫嘛，咁你梁仲恒咪嗰行魔咒本聖經咁咯？喺法庭裏邊呢個係罪證嚟嘅，原來到最後，咁你啲人好學我，咪學我啊嘛，咁仲激過我，咪要 refucking 轉啊嘛，係咁冇計啦，係咪你找屎係嘛？因為已經係請君入瓮，開定個局等你踩落嚟噶啦，係嘛？咁你就一步一步咁踩落去，係咪？咁而家就輪到嗰啲好恨做議員嘅，有機會俾人 DQ 真係大鑊。包括長毛啊、劉小麗嗰啲咁嘅，係咪？嗱，佢哋個人嘅得失唔重要，而係呢種做法係成個立法機關或者成個香港嘅司法制度，係咪？係崩潰，呢個先係最嚴重，係咪？當然而家有啲人就話：，唉，最衰呢兩條小學雞啦，係咪？害人害物，即係我就唔會講呢啲嘢嘅，因為佢哋做嘢，佢自己承擔佢嘅後果，係咪？但係好明顯，佢哋係冇諗到個後果。他做的時候是沒想到會被 DQ 的，他們做的時候沒想到政府會通過法院的司法覆核然後 DQ 的，他沒想過，有想過他一定會，是不是？那他只是有心，以心為心，就說我是新入來的，我們是本土派，是吧？我們又、被認為是港獨派，那我進來當然做些事給人看，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其實哪有錯呢，這句話，是不是？ Hong Kong 當然不是 China， 是不是？我哋根據基本法，其實香港有個所謂實現主權 （de facto sovereignty）。我哋參加一啲國際嘅會議或者國際組織，係以香港嘅名義去參加，係咪？我哋參加奧運係咪屬於中，即係呢個中國嘅一部分咁去參加奧運，唔係一個獨立嘅。參加亞太經合一個獨立嘅關稅區去參加，係咪？我哋有自己嘅 passport， 有自己嘅貨幣。喂，呢個已經具備一個國家嘅實現主權嘅，你知唔知啊？呢一個一國兩制當時中英談判就係大家會有個咁嘅共識啊嘛。所以喺基本上第一條就寫清楚先，香港特別行政區係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嘅一部分。第一條搞咗你先，你明唔明啊？其他嗰啲大家可以傾，就保持翻香港原有嘅制度啊、貨幣啊、財税嘅制度等等。所以香港特別行政區同新疆自治區唔同，同西藏自治區唔同，係嘛？同四川省唔同，同呢個即係廣東省唔同，就個分別喺呢度啊嘛。我哋用港幣，你用人民幣，係嘛？你人民幣仲要靠香港先有得流通。咁但係去到政治呢部分，你就不斷即係喺度做手腳，係嘛？其實個關鍵就係2003年。你50萬人上街，即係共產黨覺得真係香港人養唔熟，係咪？所以由嗰一年開始，喺中共政治局呢個層次設立一個港澳小組，個召集人係個常委，第一個就曾慶紅， 第二個做呢個位嘅就習近平，第三個張德江。由政治局常委呢個層次去管理香港，所以基本上一國兩制零三年之後已經係蕩然無存，係嘛？咁當然咧，近年因為本土派嘅聲勢好似好大啦，其實咪又係我哋喺度搞搞震，講嚟講去又我哋，係嘛？一假象嚟噶嘛？呢個係基本上係港獨亦都係個偽命題嚟，我成日講，即係話你話梁由兩個 case 有個話佢自己主張港獨咧。梁天琦都是因為今年年初一被人拉了告暴動罪，然後我拔他出來，即是他在我的台上都沒有人認識他，在我那裡做節目都一雷天下響，現在他說我怕死的，我是學生來的，沒有年初一那件事，再沒有新界東補選，誰認識梁天琦？他也從來沒有說自己是港獨。我記得補選之後，我跟他傾，我話你一定要參加立法會，跟住你嘅選舉新界東呢個位你贏緊。不過記住，唔好講港獨，唔好玩嘢，選咗入去先。跟住就出現一個叫確認書嘅問題，呢、這個確認書係冇意義噶嘛，因為我哋所有參加立法會選舉嘅人都要簽一張表格。那張表格還要宣誓，就是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他現在抽了這兩條出來，另外要你簽一份確認書，這個又是一個局來的嘛，我們就看到這個是一個局的嘛，所以一定要簽，不要不簽，不簽你就中計。你說、我不簽的，咁你之前你填嗰份參加選舉嗰份表格已經有喎，你冇睇到咩？所以當時話：哎呀，我哋葉普成啲人唔簽咪鬼嚟嘅呢個。到後來你咪又要簽。我話嗰啲唔簽嗰啲，有啲人唔簽，佢一樣有得去選；但係有啲人唔簽就冇得選，有啲人再簽翻都係冇得選。咁咪陳浩天冇得選啦，陳浩天唔簽啦。梁天琦再簽翻都冇得選，咁有咗呢件事之後，跟住你宣誓再玩嘢，咪啱啱好咯，係咪？佢一個選舉主任可以 DQ 你參選嘅資格，係咪？跟住到你去到立法會宣誓嘅時候，你玩嘢，其實最冤枉就是劉小麗嗰啲嘛，佢講民主自決啫嘛，佢自己咪話我唔係港獨嚟㗎，我講民主自決，雖然民主自決就比較戇居啲。民主就是自決的，大佬，民主不用他決嗎？是不是？自決一定是說民族自決的，是不是？都死。所以整個局是很清楚的，現在香港就是，當然現在大家的焦點是放在明年三月，這個行政長官選舉，是不是？那這個小英轉選舉呢，這個月的11號就要產生這個選舉委員會。咁就會進行咧，就呢個選舉委員會分組界別選舉，即係分三十幾個組別嘅。咁1200人裏邊，其中1034人係要通過選舉產生嘅，其餘嗰啲係當然委員，譬如70個立法會議員、36個港區人大，呢啲全部都唔使選，就當然嘅選委。另外就宗教界人士，亦都有幾十個名額咧，又係唔使選，你自己推選嘅。咁其餘咧？就係、是、工呢、這個商界啦、工業界啦、其他啲功能組別啦、法律界、教育界、醫學界、衞生服務界、社會福利界咁呢啲，所有呢啲界別咧就要選嘅。而喺呢啲咁嘅選委裏邊，都分兩堆，一堆咧係由公司選或者會選嗰啲，就即係等於冇得選，係嘛？咁李嘉誠佢就叫佢啲公司嘅人派代表去做選民嘅啫，係嘛？咁即係幾個大財閥就已經係揸住手頭上100幾十票噶啦，總共1200票。而這1200票呢，1000票裏面共產黨完全可以操控的，剩下的200票呢，就是那些法律界、教育界、社會服務界這些一人一票的，在那個專業界別裏面的人一人一票的，這些都多數都是被民主派拿到的了，這些位置最多拿200，個門檻你做候選人就150，所以何俊仁入到閘， 但係投票嘅結果就攞幾廿票，即係提名你嗰啲都唔會投俾你，係嘛？咁我估計今次民主派就唔會參選，佢就揸住200票我嚟做王，睇下你胡鬚仔出唔出嚟選，係嘛？睇下仲有冇其他人選，咁你俾啲嘢我，咁我就投票俾你，就等下個八九瓜柴咁樣，係咪？最好笑就係成日要做民意調查，啊、你支持邊個？我都冇得投票，我支持邊個？係咪？得千二人可以投票同埋提名，咁你啲人就樂此不疲，啲報紙就大字標題，日日都喺度講特首選舉邊個勝算高啲，邊個民望高啲，咪廢話嚟嘅呢啲係，係咪？咁但係而家似乎就有啲變數，就係呢1200人，如果建制派嘅候選人多過一個，佢哋係咪真係可以完全聽呢個北京講？即係將啲票俾一個人咧，咁嗱呢個就真係一個問號。第一屆就咁，董建華、楊鐵良同埋吳光正三個人去參選，佢做一個民主假象啊嘛。但最後啲票全部就喺曬董建華身上。咁嗰陣時400人啫，400人嘅推選委員會幾容易控制啊？你係咪？你冇得走嘅呢票係。仲有呢個制度最荒謬嘅地方係咩咧？提名咧要公開，投票咧係秘密投票。咁咪真係灰鞋，投名又係嗰啲選委，投票又係嗰啲選委，明唔明我講咩？係咪？呢個係好荒謬一件事啊！咁但係今次咧，啲人就覺得會有啲變數，因為人咧總係有啲主觀嘅期望，就係、是、希望六八九掛齊，係嘛？咁所以就覺得誒，即係如果啲選委仲有啲自由意志嘅話，咁你梁振英連任嘅機會咧就即係不高啦。只要呢、這個曾俊華出嚟選。咁啊，曾俊華對佢威脅最大嘅，咁有啲人估計咧就林鄭月娥，因為即係畢竟都係梁振英只狗啦，係嘛？佢出嚟選就即係啊個可能性就不高啦。咁啊，葉劉淑儀就好唔妥梁振英，佢一定出嚟選得，佢要還佢心願做特首啦，係咪？啊，即係呢啲我都好清楚嘅，因為呢班人我都好熟嘅。OK， 啊，我成日喺度撩佢哋嘅，問佢哋嘅。咁我而家即係個估計咧，就係、是、曾俊華，我諗喺月中咧，或者喺呢個選委。產生之後咧，佢就會辭職參選。咁但係梁振英就喺度吹咧，佢陣營就話阿爺唔鼓勵佢參選，係嘛？咁最近發生一件小事咧，睇到啲隔空過招噶啦。今日如果有睇我呢一個 Facebook Live 啊，我就講呢樣嘢啦。啊，即係呢個政府高層狗咬狗骨，各懷鬼胎，鬼胎係嘛？即係基本上就成個政府分崩離析嘅四個頭，四大巨頭。梁振英、林鄭月娥、曾俊華、袁國強三個司長一個特首，鬼打鬼。咁啊，仲有七個月呢一任政府，咁呢七個月咧，基本上香港就已經係即係成個政府已經係一個唔係一個團結嘅政府嚟嘅，咁啊就都係為咗選舉。咁如果你曾俊華出嚟選個財政司司長，佢要搞埋個財政預算案先啦，係咪？至少因為出年年頭要發個財政預算案。咁所以個局都係好亂嘅，咁就香港人就好無奈，呢啲嘢全部都唔關我哋事，但係實際上同我哋有直接關係，唔關我哋事嘅就係我冇得揀，係咪？但係關我哋事嘅就邊個做都死，同埋梁振英做就梗係即係連即係心理都崩潰啦，係咪？有好多人咁啊，咁所以我哋都好羨慕啊，即係香港人都羨慕，即係各位 LA 嘅朋友。你根本就可以唔使理香港，不過你咪當食花生咯， 剝花生 嚇、啊。所以大家即係嚇我嚟咁見到我咁度啊，即係我都仲係執好，成個人企咗喺度，仲係冇穿冇爛，係嘛？當然啦，有啲人覺得我選舉敗選咁就即係好可惜啦，又啊九啊幾樣，但對我個人嚟講，我係冇所謂，因為政治就係咁噶啦，有進有退，係嘛？咁我哋跟住咪還原基本部咯，做翻呢個媒體啦，同埋做訓練嘅工作啦。咁跟住落嚟呢幾個月，其實我都好忙嘅。嚟完呢一個即係北美之遊之後，我就要趕緊一本書叫《襲擊梁振英》，因為我因為普通襲擊梁振英喺裁判處被定罪，並且判刑兩個禮拜，咁而家上訴緊，咁排緊期，咁有啲司法程序進行緊。包括我哋要攞法庭嗰啲即係藤判啊，叫做 我哋喺審訊期間，即係每次審訊嗰啲錄音，我哋都攞咗，我哋做曬逐字記錄。但係嗰個唔可以作為上訴嘅嗰、那個談判，因為一定要用法院嗰啲談判先得，一個字八毫子。咁呢單官司咧就審咗一個月，一單普通襲擊案，敵人背冇傷人。咁點解會審咗一個月咧？因為控方提33個證人，第一個證人叫梁振英。咁普通襲擊咧喺普通法裏邊咧就係、是、即使冇傷人都好，只要嗰個所謂受害人感覺就即係害怕會受到武力對待，咁而你法庭信納咗呢個證人佢係真係害怕嘅話，咁你就罪名成立啦。咁個法庭就認為梁振英係一個誠實可靠嘅證人，佢係真係害怕，所以我就罪名成立。但係呢一個咁嘅罪名成立，最多罰五嚿水嘅啫，佢就判我坐兩個禮拜監，所以我就一定上訴。但係上訴咧，淨係攞藤本都要50-60萬，再揾個律師最少20萬一堂，打兩堂到，咁所以100萬冇走雞。咁我老婆就話：不如你坐兩個禮拜，100萬攞嚟有否？條 數梗係咁計啦，老親你。 咁但係呢個係原則問題啦，即係呢個係一個司法抗爭嚟嘅。坐兩個禮拜好閒嘅，眨下眼就過，又睇下書咁樣。但個問題就唔係呢樣。以後嗰啲人點抗爭喺議會？你梁國雄掟個掟午餐肉都告你普通襲擊啦，係咪啊？咁你個議會仲有咩尊嚴啫？係咪先？即係我哋唔係為自己啊，係以後嘅人。當然而家呢個立法會都散散地咧，另外一回事啊，係嘛？咁我哋會出呢本書咧，咁我又帶咗啲因為我哋賣書花，而家成績都好理想嘅，香港賣咗600倍嘅，即係呢度咧就一本60蚊。咁大家可以填咗張表，填埋你 email 電話，跟住咧我哋會一批咁樣就 LA 咧，我哋有負責嘅朋友，咁到時就分發俾大家就咁啦。OK， 我就唔會眾籌叫人捐錢俾我打官司，但係會買書。呢本書咧係600多頁，我希望做到689頁啦，係咪？咁但係咧，但係印書咧好得意嘅，佢係要8倍數嘅，即係一手指一手指咁樣。咁於是我會有啲吉業啦，可能係咪？咁我就揾咗阿 Cousin 咧，就幫我畫一手連環圖，全彩色嘅，就夾喺本書入邊。就係我法庭點組織呢個689啊，咁啊好有趣啊呢個係咪？咁其餘嗰啲咧就係我喺呢、這個最後陳詞，我自因為成個審訊咧，我係冇律師嘅，我自辯嘅 ，in person 嘅。嗰啲 course examination 都係我做嘅盤問。咁就好長，我淨係做 submission 都10萬字，講咗3日咧，法庭個法官好冇耐性嘅，佢因為嗱嗱嗱嘛，你講完嘅，我跟住判你有罪嘅咯。咁我都講咗3日咯，所以加加埋埋都成幾十萬字嘅嗰本書，咁所以係一本好厚嘅磚頭書，600多頁。咁就我哋定價咧，香港價錢係268蚊，都算貴嘅啦，喺香港書嚟講。咁我哋第一版可能係印3000本啊，咁呢3000本如果賣曬咧，都勉強夠我打官司，即係可以有啲補貼啊。所以我哋用咁嘅方式嚟籌錢打官司啊。咁我啱，我喺呢、這個即係北美訪問嘅途中咧，去到三藩市，我就比較得閒啲，我喺三藩市大概住10日，因為我要探我孫啊，咁我就喺嗰度寫嗰篇襲擊個89嘅嘴10000多字，咁啊而家。就開始會即離開 LA 就開始寫啦啊咁所以大家而家買呢本咧書花嚟嘅，黃水先，上金先為，書金先為呢、這個我學黃楊達，黃楊達揾錢叻過好多嘅，佢嗰本以曬失敗六七收咗錢先，跟住買幾千本咧就發達，300蚊一本，咁另外咧，我哋而家就喺度揾緊地方，亦都申請緊咧要啊。就做呢個棟篤笑，棟篤笑就叫黃毓民襲擊梁振英 ，OK？ 因為你定咗我罪襲擊梁振英啊，你唔喐得我噶，我係襲擊梁振英啊，法庭定咗罪噶啦，係嘛？咁、那個 show 就叫襲擊梁振英。咁而家揾地方係有啲困難，因為如果你揾康文署嘅地方咧，你用個 show 襲擊梁振英咧，康文署係屬於民政事務局管嘅。咁劉光華呢個沙華仔咧，就一定唔俾我去新醫館度做嘅 ，OK？ 甚至乎尖沙咀文化中心啊呢啲， 咁所以我而家登記嘅就係用 Yookman Talk Show。咁其實都知道我做乜㗎啦，係咁但係為咗即係以防萬一咧，我就揾咗啲細場，包括啲酒樓啊，嗰啲而家香港有啲婚宴嘅場合，你可以擺成800人嘅，知唔知？係咪？咁嗰啲800人都做啦，都殺啦，做多幾場嘅，比嗰啲新醫館更好啦，3000幾人都唔使做咁多場啊嘛，係咪？場租又貴，係嘛？咁所以喺出年年頭，我要選擇喺呢個特首選舉之前，幫佢哋助下氣。咁呢個咧就係我呢兩個月咧，即係要花好多時間，即係離開美國之後，我就要做嘅嘢嘅啊。咁啊，亦都喺呢度咧，即係借呢個機會同大家報告一下，係嘛？咁今日咧非常之高興可以見翻好多老友記啦。咁其實LA 我2007年第一次嚟啦，咁啊都有好多變化嘅。咁啊第一次嚟嘅時候咧就即係好高調嘅，因為嗰次係要做 show 啦，係要揾錢啦，係咪？揾錢翻去即係區選啦嚇。咁啊跟住2009年又有嚟啦，咁連續跟住落嚟咧都係差唔多每兩年咧都嚟一次嘅嚇。咁嚟參加我哋啲聚會嘅朋友咧係都有啲變化嘅嚇。咁因為第一次我嚟嘅時候咧，就係即係 Hong Kong Forum 咧幫我安排嘅啊。咁啊，等於我去呢個加拿大多倫多都係就呢個港支聯即係嗰個唔係呢個港加聯，即係支聯會嘅分部。咁佢哋過去一直都係招呼司徒華啊、李柱銘啊、民主黨嗰啲人嘅。咁嗰次2007年咧，我去多倫多即係做兩場 show 啦。咁佢哋係招呼我嘅。咁啊，到2008年我選到做立法會議員，跟住我分裂民主派之後咧，就即係佢哋就唔招呼我啦，係咪？咁但係我都冇所謂啊，原來我啲 fans 不斷只有增加冇減少，每分裂一次咧，或者唔係分裂嘅，每離開一個政治組織咧，我啲支持者又多咗一啲嘅喎，即係佢自動會新陳代謝走咗一批，咁跟住又多咗一批，係嘛？咁但係最令我感動嘅咧就係有一批由頭至尾都喺度嘅。呢度在座都有，唔理你喺邊度，你社民連又好，人力又好，你嘅本土派，佢都喺度嘅，總係有呢啲人嘅，係嘛？咁呢啲真係非常感動嘅，老實講，係嘛？咁當然即係會有變化啦，係有大家政治立場唔一樣，尤其是而家有 Facebook， 大家都唔係我嚟交友嘅 Facebook 我哋打交嘅啫嘛，而家成日叫啲人唔好上 Facebook 打飛機，而家幾多係嘛？好精彩！連一個平時都不用 Facebook 嘅蘇根哲博士，咁佢自己都喺即係加拿大寫下文啊，明報啊咁係嘛？咁啊，佢另外有個網誌咁，後來佢有個 Facebook account， 跟住就得閒就 po 啲文上去，結果而家就俾人圍突。佢覺得好奇怪，點解 Facebook 嘅文化係咁嘅咧？係咪就係咁噶啦？所以我喺 Facebook 你睇。我就算嚟呢個北美嘅過程裏面，我都 po 啲相啊，係咪？將我啲直播節目擺上去啊，我唔會同你哋咧嗌交，係咪？我有名有姓有樣睇，你嗰啲五毛我同你嗌交，係咪？你連個頭像、你真面目都不敢示人，示人跟住你係敢問候我娘親，咁我同你糾纏，咁我咪好蠢，係咪？我哋人都知道呢個叫黃毓民有相有姓。你又冇嘅，呢個係個網上文化。其實我自己都係始作俑者，我1998年開始做互聯網，嗰陣時為咗要搞上市，要多啲 hit rate， 搞90多個論壇討論區，又有鹹濕嘅，又有打交嘅，咩都有，大家百花齊放，任佢噏，粗口爛舌乜都得。咁啲人覺得過癮，哇！個個入嚟，咁我咪有 hit rate 咧，係嘛？有咗 hit rate， 咁我間公司咪可以即係呢啲就係嗰個第日個 revenue model 嚟噶啦。咁其實都講。那個概念冇錯㗎，你睇 Facebook 又好 ，YouTube 又好，你係咪一定要好多人入去，咁佢先收廣告㗎嘛？咁我哋而家著數在，喂，我都唔使起間電視台，我就喺好似做電視一樣，喂，夠陣時你要拍一個節目外景嚟 LA 去荷里活，或者我去呢、這個去呢個加拿大去 Banff， 去呢個亞加科係嘛？揾個手足揸住，塞個麥落去，咁我就做直播啦。是吧？但是你没有广告喎，你可以吸引很多人看，但你不可以我广告一个 Facebook 嘛，个平台是他的嘛， YouTube 都係 YouTube 都用好啲，譬如我哋嗰啲 content 點擊率高嘅，佢係咁要分翻啲廣告費俾你，所以我每個月都有少少錢喺呢個 Google 嗰度收翻嚟嘅 ，Facebook 就冇啦。所以我去到灣區咧，我就會去 Facebook 嘅總部做一次呢個鬱品踢爆 Facebook Live， 跟住就聲討呢個主仔。 好嘢！ 嗱，靚仔唔好投訴啊！Facebook 投毒就喺個門口，唔係幾耐啦。嗱，呢個就真係嗱，我自己即係當然覺得而家呢個咁嘅發展咧，我就唔奇怪嘅。我喺即係學校教書嘅時候，講呢個傳播新科技 New Technology of Communication 嘅時候 ，N 咁多年前，我哋係已經睇到將來個世界係咁樣嘅。因為尤其是個直播衛星出現咗之後，係嘛，跟住嗰個 Telecom 嘅發展，跟住而家呢個 IT。再配合電腦電視，咪而家變成一個揸住部手機就天涯若比鄰，係咪？無遠弗屆。譬如有啲人可能今日或者早兩日睇到 Facebook 咁先知道嚟呢度噶嘛，又係係咪？所以成個世界唔同咗。所以我真係最佩服一個人就係呢個 Steve Jobs， 係咪？佢係改變咗我哋人類嘅生活方式。佢除咗舊蘋果之外，佢呢個 iPhone 呢種咁嘅真係智能手機。喂，近時啲諾基亞幾百幣啊，係咪？美國 Motorola 好巴閉啦，係咪？到去到蘋果出現呢個 iPhone 之後，係咪成個世界改變？係嘛？所以即係嚇，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啦。呢啲就真係呢一位即係阿史提夫先生真係 job 啊，係改變咗我哋嘅生活方式。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方式，還有其實也都令到人與人之間又好像很熟絡，但又好像很生疏，係嘛？即係呢個傳播革命的影響就是佢係會推動個社會進步，改變了你的生活方式，同時咧亦都改變了你同人相處嗰種方式，有好有壞。出去吃飯嗰個揸住部手機，係咪？所以我同我啲仔吃飯，唔該你吃完飯你先攞部手機出嚟。係嘛？連傾偈都冇得傾，根本就係係嘛？好啦，而家傾偈咪俾啲頭俾啲公仔你彈下咯，係嘛？好在我仔都淨識 send 我孫啲相俾我睇下，咁都好啲啦，係咪？咁所以我哋都係好中意做呢啲即係新媒體嘅工作。咁我希望可以通過呢啲新科技嘅發展咧，即係我哋可以做多啲啦，係嘛？所以我今次嚟北美，我基本上係冇停過一日做直播嘅。我的節目叫做《鬱文踢爆 Facebook Live》，大家得閒上去睇下。OK， 好咁啊，今日咧就好多謝大家。咁我哋而家就開飯，係嘛？ 喂，有冇發問噶？ 食飯先，民以食為天。 問咁樣即係， 唔好停，唔好停，唔好停，唔好停。 本來咧仲想咧，本來仲想啊。contact 埋阿台長，咁咧就可以同我哋有一個接觸嘅。不過咧呢度唔知深烤未必個 WiFi 嗰個唔夠速度，所以咧就好抱歉做唔到呢樣嘢啦。我希望啲科技再發展好啲咧，我哋就下年啦，下年中文過嚟可能會有機會嚇。OK， 咁我哋差唔多準備食飯，多謝大家。 Thank you。 一個問題兩三個字， 完全兩三個字， 好多羅生黑白。 喂，獎有有趣啦，俾你問先。得啦，你唔使企起身，你把聲夠大 㗎。我得把氣養乜都冇。嗱，你有冇去過華盛頓 DC？ 我真係以為佢 係幫。我問你個問題好簡單，全世界嘅國家，莫斯科就係蘇聯嘅首都。OK， 來自今日英國首都，北京係中國首都。我話呢啲全部唔係首都，只係美國華盛頓 DC 就係首都。冇人識答我啲問題。 而佢香港嘅地點 你知唔知我講乜嘢？ 唔知。咁你都唔係我問題，你而家自己喺度講。 邊個有其他問題啊？ 我話咧，全世界國家冇首都，唯一美國就有首都就 我意思，嗰個華盛頓特區啊。 邊個有問題啊？ 咁你冇答過 咩？你嗰個係卡拉 OK 嘅。 係啊， 你冇答過問題。 中意揾唱一首歌嘅 教主啊！啊，陳雲啱啱 Facebook 話香港下年香港同中國下年會滅亡，你點 睇？屎爆！ 皇天擊殺！唔係，即係陳雲老師嗰啲嘢咧，我即係我係需要時間去消化嘅。好多人都需要時間去消化嗰啲嘢嘅，所以我係即刻答你嘅，你明唔明？佢成日都有怪招，有啲怪論嘅，咁但係佢係一個好聰明嘅，可以話俾你聽，佢唔會無的放矢嘅，係咪？我只可以咁樣答你啦，但我好即係我要消化先啊，真係。 邊個啊？邊個有問題啊？時間有限啊，嚇！ 邊個好有趣？ 邊個 咁佢俾人拉出嚟，告佢暴動啊，跟住上法庭，年初四咁，我哋走去接佢出嚟。嗱，當初其實佢參加補選咧，即係半年前咧，我哋覺得嗰個位咧係呢個公民黨湯家驊辭職，跟住補選，咁即係理論上就應該佢泛民一定要俾翻公民黨去選嘅啦，係咪？咁我哋都唔會去提名任何人去參加呢個選舉。咁所以梁家傑問我嘅時候，我就同佢講，我哋唔會參與嘅 ，OK？ 咁但係後來見到呢個天琪俾人拉又告暴動罪，咁就真係好大鑊喎，係咪？咁我覺得佢參加補選咧，對佢嗰、那個即係未來嘅前途咧，即係會有啲保障啦，係咪？咁所以我哋咪支持佢咯。咁為咗呢件事，我都同泛民反面啦。咁我又走去，其實泛民一早反咗我面咧，其實都冇乜意義嘅，反多次都冇乜問題。咁我又同佢講，我唔得啦，我要支持梁天琦，好清楚話俾佢聽嘅。不過我同梁家傑講，我哋放心，楊岳橋一定嘅。但我哋想知道梁天琦佢掟磚頭啦，有份即係告佢，或者煽動暴動，咁呢啲人究竟有幾人投票俾佢？我啲支持者就一定會投俾佢嘅，因為我選雞，係咪？咁所以我哋就喺嗰年初四嗰個晚，我最記得佢上我個節目，咁我就正式宣布咧，就我哋個陣營係全面支持梁天琦呢個補選。咁就因為我係識呢個年青人，得個廿幾歲，係嘛？咁要面臨一個分分鐘要坐幾年監嘅嗰個罪名。咁結果攞到60,000+啦，不負眾望，係嘛？我哋係成個。熱普城是全面幫他做街站的，最高紀錄開到50多個街站，抽街都是穿藍衫的人，我們規定我們的人不准穿我們的 dress code， 全部穿他本文字的藍色，我是幫他做了10日街站，由朝到晚。那個原因很簡單，就是我們覺得這位年輕人是不是就是經過旺角這一次所謂暴動被標籤為暴動的事件之後呢，他人生又會出現一個很大改變，那他只有這條路了，從政，從事政治抗爭，否則的話他就是好像現在這樣，我是學生來的，我在讀書，我怕死的，那到2018年的1月他就去審，那我見到我估計都要審8-9個月。如果梁振英連任呢，就這班人全部都會坐監，我的估計，所以都是即係呢個梁振英會一手製造一批年青的政治犯，所以香港未來的局面咧，你而家表面上就是共產黨贏了啦，或者梁振英贏了啦，但實際上不是，你埋了很多炸彈啊，除非你啲年青人佢可以改變了，即係佢哋即係對整個香港未來嗰個願景啦。我成日講我自己係唔贊成港獨的，但不是因為我是一個大中華主義的人，不是，我現在都不是，是不是？我們不贊成港獨，我們是覺得在現階段，在可見的將來，在現在共產黨這種的思維的方式，你是不可能讓你做到的，甚至你講你都有罪。 大家睇台灣就知啦，佢基本上已經係獨立國家嚟㗎啦，係咪？係啊。大佬 Donald Trump 同佢通過電話，你都炸型嘅，咁你即係係嘛？呢頭又話大家血濃於水、骨肉相連、同胞，係嘛？咁 Donald Trump 同佢講個電話 ，Donald Trump 喂生意佬嚟嘅啫嘛，哇賣咁多軍火俾你，你係我個客嚟㗎嘛，係咪？咁啊電話都唔聽啊，唔通係嘛？我同我客講電話關你差事咩？就 exactly 就係咁啫嘛，而家係個 mindset 就係係嘛？即係你台灣係咪已經係一個即係中華民國嘅主權獨立嘅國家？佢自己有軍隊，有自己嘅土地，有選舉產生嘅總統、議會係咪？都要喺個一國一個中國政策之下，喺國際上不斷被孤立，俾你共產黨不斷去打壓，係咪？咁你香港你點搞港獨啫？我講嘅講下無妨嗰度，我哋會要捍衞佢啲人主張港獨嘅自由。但唔代表我贊成港獨，係咪？我哋提出嗰、那個所謂本土嗰個理念就係、是，我喺2012年我出本書咧，叫《本土民主反共》，香港前途就係呢六個字 ，OK？ 本土民主係一定要反共，咁係好艱難啦。哇！佢仲艱難過我去港獨喎，係咪？分裂祖國。幾大鑊啊！佢，所以你今次你嗰個宣誓，佢咪即係你有米亂入啦，即係當然有啲人會有陰謀論咧，我又唔信呢啲嘢嘅，我係信證據，係咪啊？話呢兩隻鬼鬼共產黨鋪排，咁共產黨算咩㗎啦？係咪？即係我係唔會輕易相信，因為我自己都係受陰謀論所害咧，成日話我收共產黨錢，係咪？但係佢哋嘅所作所為，即係係可以證明呢班年青人，即係四個字叫少不更事，係嘛？就係咁啊，只能夠咁樣。咁但係好多時，有一啲好重大嘅歷史事件嘅發生，好可能就係因為一兩個人嘅一念之間，好睇少呢樣嘢。一兩個人喺一念之間就改變咗。改變了整個形勢，有些人一念之間改變了個世界，你問了就是說 Fred 我想問一下，就是我覺得一年來公民黨的行為鬼鬼地，又分同投票的時候，他是不是民主黨化呢？即是換句話，想親共 佢而家公民黨同民主黨加埋有十幾席喺個即係非建制派裏邊，咁佢梗係成個民主派嘅主流啦。即係範圍基本上個結構冇改變到㗎，係咪？你兩個黨都喺個地區直選各攞五席㗎嘛，但係佢哋係跌票的，你留意一下。佢上一屆喺地區直選係攞25萬票，呢、這個公民黨攞五席。今次公民黨地區直選攞20萬票攞五席，佢分得混準啫嘛，咪跌票。民主黨上一屆攞24萬票，今屆跌到得19萬票攞五席，我哋葉普成154,000票攞一席，呢、這個就係比例代表制，係咪？但係佢係流失咗好多選票，好清楚噶嘛？呢個係 唔係我個問題係係咪佢民主黨化緊，即係親共？ 喂，而家好明顯都係民主黨化噶啦，係咪？所以你毛孟靜退出個理由其中一種就係覺得佢哋即係同建制冇分別啦嘛，已經。係嘛？即係梁家傑見到張德江行出嚟好開心，呢個係憲制上嘅一個好重大嘅一個喺憲制上好重大嘅意義，由呢個中央領導人去同呢個民主派嘅立法會議員見面咁樣，係嘛？咁我哋就主張看賊不兩立咁樣，係嘛？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嚟嘅。咁所以過去我哋同公民黨都有合作過，但係呢幾年睇到佢哋個變化，你頭先個講法都係有啲道理嘅，佢基本上係同民主黨已經係即係同質。你而家睇翻幾個議員就知啊嘛，郭榮亨係嘛，楊岳橋，呢、這個郭家麒，咁毛孟靜係褪咗出嚟係嘛，陳淑莊係嘛，咁佢以前嗰啲吳靄儀啊、楊若薇啊，係咪？即係佢全盛時期嗰幾位議員都係喺議會裏面質素最高嘅，但係而家佢公民黨呢幾個議員係垃圾，可以話俾你聽。我同佢做同事，我好清楚嘅，係咪啊？即係個議事能力同埋嗰個論述，同建制派嗰班冇乜分別。阿偉， 你 唔使 到 就 真係 講 講 聲，大聲 少少， 聽到 㗎啦。如果大家熟讀以色列嘅歷史啦，咁佢哋亡咗國之後咧，佢哋個遺民咧係流浪咗去世界各地啦。咁世界去到世界各地咧，佢哋就好努力艱辛啦。咁就影響用佢哋嘅影響力影響世界各地嘅政府，無論政治經濟影響好多啦。咁樣如果轉回嚟香港，我哋香港而家咁多海外嘅遺民，咁如果我哋都好似以色列人咁樣咧，去影響世界各地嘅政府，從而影響翻香港嘅情況咧，咁你覺得我哋嘅影響係可以有幾大咧？對香港嘅局勢？ 第一，香港即係華裔嘅人咧，佢係唔係上帝嘅選民？第二就是他有這個中國人的基因，兩個已經是死證了，真的，那是上帝的選民， 不 是，其實呢，即是你看孫中山，即是奔走革命的時候，他都是靠一些華僑，所以華僑為革命之母，但那個時代跟現在不同，是吧？現在的社會發展到這樣，特別是即係嗰個資本主義發達到咁嘅程度，喂，大家都顧自己㗎啦，所以香港就好難搞，即係真真正正要搞一個，即係好似其他嗰啲開發中國家嘅民主運動可以改朝換代係好難咯。第一，香港人係怕死；第二，香港人係貪生，係咪啊？第三，香港人咧就目光如豆，即係我成日講嘅喺大學裏邊，我成日話俾啲同學聽。我哋人咧有兩種思考嘅方式，都可以一齊用，但不能偏於一種。一個係功能性思考，乜嘢都係從功利出發。英文成日講 work work， 民主啊，阿爺俾唔俾啊？係嘛？阿共產黨中唔中意啊？公民提名，呢啲咪功能性思考。資本主義社會就是這樣的嘛，咁佢亦都係因為資本主義社會呢種思維方式，令到個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啊嘛，係咪？佢個好處就喺呢度啊嘛，個壞處就係可以冇原則，又冇理想，係嘛？話變就變，中意就搬龍門，係嘛？今日就叫你做老豆，聽日咧佢發咗達就揼你，係嘛？咁香港人，佢就一習慣咗用呢種功能性思考。但我哋又需要一種叫結構性思考嘅方式，同埋結構性思考就係你要講原則啊，講下理想啊，係咪？有啲嘢可以做，有啲嘢唔做得，有啲嘢講得唔做得，有啲做得唔講得，係咪？呢兩種嘅思考方式你都去運用嘅話，因時因人因時制宜，咁就妥當啦，係咪？咁但係香港人唔係嘛，香港人就偏於功能性思考。咩都講有冇着數，係嘛？所以我自己喺香港出世，做咗幾十年人，係嘛？係搞過好多事業，係嘛？係管過好多人，係嘛？即係呢啲我哋嘅體會最深嘅。所以有啲人成日話啊，我專養反骨仔，冇計㗎，你知唔知啊？係嘛？呢個係你唔可以估佢第日會做反骨仔，你就唔會培養佢㗎嘛？係咪？咁即係鬧我專養反骨仔或者養狼狗嗰啲人，咁啊黃仁達成我笑我啊開狗園啊教主，係嘛？咁但係你反過嚟睇，就係正因為大家認為我呢種做法嚇，即係養狗係嘛？啊培養好多反骨仔，咁先至你入唔去做啦嘛，就係、是、我唔要學你嘅，係嘛？又是功能性思考，養親都是擺乜仔，大眼識人。咁你但係你要試噶嘛，大佬係咪啊？咁梗有一鋪種啊嘛，係咪？咁都有啲唔係反骨啦，蘇花到而家係咪啊？咁有梁天琦，我都唔當佢係反骨仔，而係佢軟弱啊嘛，真係。佢喺嗰個時勢烘托咗出嚟，哇！好似個英雄咁，跟住俾人 DQ 咗之後，好啦。捧咗呢個梁仲恆，結果搞到而家咁樣俾人 DQ 埋咁。咁其實呢個係理想結局嚟嘅，我要話俾你聽，係咪？即係你真係咩唔俾？咁佢咪謝咗咯？而家如果唔係佢係做王者嚟噶嘛？有兩個議員係咪？ 跟住佢哋嘅資源要俾啲佢哋噶嘛，你知唔知啊？有啲人入去做工攞人工噶嘛，已經係，跟住就哇宏圖大志，天下幾乎半壁江山嚟。佢嗰陣時嗰三分天下幾有豪氣啊！而家話我啱啱畢業嘅啫喎，唔係永遠都係時勢做英雄。當然有啲人就話嗱，你就唔同教主啦，佢幾十年係嘛，起起落落係嘛，佢頂得住，你就頂唔住啦，僆仔廿幾歲咁。咁呢個又唔係完全冇道理嘅喎，係咪？我成日同啲後生講，我話失敗唔緊要，唔好習慣失敗，係咪？唉，橫掂都係嘅啦，唉，上次都失敗，今次又失敗，唉，慣咗啦，咁啊撲街啦，係咪？唔可以習慣失敗，我就係一個不習慣失敗嘅人。咁呢啲你同佢講，佢唔明啊嘛。當即係眾星拱月嘅時候，佢點會明啫？係咪先？佢唔會明噶嘛。所以其實成件事，我成日都會喺一啲呢啲咁嘅，即係呢啲咁嘅問題上邊咧，就提醒啲年青人啊，你可以做反面教材，壞事都變咗係好事嘅喎，就唔好懷憂喪志。尤其是呢啲後生仔條路咁長，喂，我哋呢啲六廿幾歲係咪啊？即係同你嗰啲廿零歲嗰啲，大家係完全唔同。 不好意思啊，教主，想請教一下 ，OK？ 講並開政治講經濟 ，OK？ 以前咧香港咧就係轉口貿易為主啦，咁而家咧就變咗係金融，俾共產黨搞到係金融機構同埋俾啲大陸客過嚟落嚟玩，就變咗係咁嘅情況啊！如果萬一呢啲全部走曬，咁香港以後嘅經濟會點樣發展？ 其實冇關係㗎，嗱你香港近時就係一個加工出口，其實好多嗰啲開發中國家都係咁噶嘛，你有人。你冇資金冇技術，係咪？咁咪靠外資咯。大陸都係咁噶，係咪？台灣當年都係咁噶，有幾個加工出口區，咁全部做呢啲對外貿易。但係你個產品會不斷改變噶嘛？你間時一個貨櫃係玩具，一個貨櫃係即係成衣。而家個貨櫃嗰啲晶片喎，你賣幾錢啊？唔係，即係你個經濟轉型係喺嗰笪地方裏邊嘅，即係嗰個政府同埋人民，係咪？你在這個經濟轉型裏面究竟做了什麼，還有你有沒有遠見嘛？台灣至少到今日為止最有錢的那個不是地產商，他是一個工業家，電子，就是當年七十年代台灣已經在新竹有個科學園區，隔壁有一間清華大學有建教合作，跟住一大堆人去美國留學 MIT， 有些回來很多那些所謂資訊科技的工廠，即係嗰啲，所以嗰啲產品就係咁樣產生噶嘛，係咪？而家大陸都係咁樣噶，要咁樣學噶，係咪？你深圳啊，係咪？珠海啊，哇，好多都係用一啲，即係已經開始走一啲尖端科技噶啦，係咪？咁你咪要轉型啊！但係香港唔係，一直以來就係金融、地產、旅遊啲服務業，香港冇工業嘅。喂嗱，工業唔得喎，我哋成本重喎，請工人。咁你睇你咩工業啊嘛，係咪？人哋已經做到，譬如話，郭台銘去大陸養咗百萬工人嚟做 iPhone， 係嘛？最大嘅即係電子產品製造商，係嘛？呢啲咪咁有台灣，係嘛？所以香港其實而家開始要搞創新科技嘅，我呢個係贊成嘅。不過呢個政府我哋就覺得好討厭，係嘛？香港有條件嘅，係嘛？咁你話而家，譬如話我哋而家香港啲上市公司，即係已經有幾乎接近一半嘅產值係嗰啲國企嚟㗎啦，已經係，係咪？咁但係中國人有句説話叫形勢比人強，咁佢畢竟而家中國已經係世界第二大經濟，即係經濟體啦，係咪？佢嗰個生產總值僅次於美國，當然啦，以佢人均收入嚟講，佢仲係好低啦，因為。你全幾大嘅經濟生產總值，你除以13.5億，你係好少噶啦，每個人係咪？你而家$10,000嘅人均收入都冇，香港30,000多，同埋呢度40,000多，係咪？即係我哋叫做已開發嘅地區、發達地區，大陸仲係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你見到佢好似好巴閉咁，就係啲貪官。你喺 LA 見到啲富二代話。那些貪官嚟嘅大佬，嗰啲係135,000,000人裏邊嘅極少數嚟噶嘛，係嘛？嗰、那個唔可以作為佢嗰、那個即係富強嘅一個表徵嚟噶嘛，啱唔啱？你而家成日開口埋，哇！啲強國人幾有錢啊咁，啊你買屋啊買車啊，揸個法拉利啊咁，嗰啲富二代冇眼淚嘅，你話嗱 ，USC 睇下 USC 係嘛？揸靚車嗰啲富二代，佢冇眼咪而家冇血嗰啲錢係嘛？點同一係嘛？所以香港其實我覺得你睇下咁多年咧，即係就算九七到而家都好啦，成個政府嘅財政係相當穩健嘅。咁當然就係同政府嘅高地價政策保障咗政府嘅收入有關，但係民間就非常之淒涼。而家政府嘅 reserve 係9000多億，我哋每一年香港政府個開支大約3000多億，但係你個儲備去到9000多億，啲錢我哋做咩煲醋啊？你我成日鬧呢個曾俊華就係咁啫嘛。你寧願基建超支1000多億，係嘛？你都要減呢個醫管局嘅開支，咁你係咪即係要打鑊佢咧？真係咁樣。我哋嘅外匯基金已經有30000多億港紙。嗱，嗰個當年即係有呢啲咁嘅守財奴，包括呢個曾蔭權，佢哋嗰個觀念就好簡單，我係嚟撐住個港幣，唔會俾人懟冧，係咪？我大佬使唔使10000億外匯嚟頂住啊？大佬，香港咁細笪地方，係咪？嗱，呢啲錢其實可以變好多錢噶嘛，係咪？咁而家你就做守財奴，係咪？所以呢個係成個政府嘅理財哲學要改變，第一成個分配財富嘅方式要改變。所以我哋2007年我成立社民聯就係提出一個 social democrat 嗰個概念，社會民主就係要分配財富，通過政府嘅政策，包括醫療、教育、福利，係咪？搞全民退保，係咪？就唔係好似劉小麗嗰啲免工退保，天下間冇免工嘅退保俾你嘅，OK 係咪？即係你只不過改善而家嗰個強積金制度，係咪？咁對老人家嚟講咧，65歲不論貧富，係嘛？你都要俾每個月俾有啲錢佢，令到佢可以安享晚年，係嘛？我哋即係揾到錢嘅人係有責任去照顧啲揾唔到錢嘅人，係嘛？咁即係我哋不斷去提出呢種觀念，其實我都係一個左膠嚟嘅 ，OK？ 咁但係我哋左膠就嚟就唔係好左嗰種左膠啦，係。咁因為你基本上係成個資本主義社會，即係喺香港呢個特色就已經去到一個即係極為發達嘅資本主義社會啊嘛。咁如果用馬克思嘅理論，去到一個極為發達嘅資本主義社會，你跟住你就行社會主義噶啦，大佬，係嘛？咁所以香港經濟當然佢要受外圍因素影響啦，係咪？咁譬如最近呢個 Donald Trump 當選，咁啲人都嚇咗一陣啦，係咪？股票繼續升，係咪？啲全部人為嘅啫嘛，係嘛 ？OK， 答多一條，最後一條， 各位，係啊 ，Tony， 我想問一下咧，嗱，英文你？即觀察咗中國咁多年啦，習總而家變咗核心啦，咁你覺得未來呢5年你點樣睇中國局勢，同埋你點樣睇因為咁樣樣嘅形勢嘅改變對香港會有咩影響？ 嗱，其實19大會今年年底開啦，但係喺開19大之前咧，基本上即係我覺得嘅出年年底咧，即共產黨嗰個部署咧、人事嘅部署咧，基本上就即係已經差唔多穩定。佢唔可能等到即係開19大嘅時候先至決定成個中央委員會點樣產生。我哋大家要知道咧，呢個所謂共產黨嘅全國代表大會咧，佢只不過一個行禮形式上係咪？佢各地產生咗啲黨代表之後，跟住就要開呢個黨代表大會，然後就選呢個中央委員。中央委員就產生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委員咧就產生即係最高領導層，咁就呢個政治局常委。其實整個中國共產黨最高的權力機構就是中央委員會，中委有200多個，他現在就一定要執齊啲人。我覺得咧，經過呢幾年習近平，尤其是經過佢即係嗰個反貪腐大力打老虎之後咧，基本上佢嘅政敵咧都除得七七八八，係咪？咁鄭學剛係遺留落嚟嘅人咧，都已經係即係發揮唔到咩作用，同埋中國人咧就好中意西瓜靠大邊 ，OK？即係個舊老細都掛咗，我梗係投靠新老細啦，梗係新嗰個英明啦，永遠都係咁咧。中國政治就係咁，因為佢基本上唔係一個民選嘅政治，係咪？佢唔會好似美國咁，連 Donald Trump 都估唔到自己會做總統噶嘛，係咪先？但係佢嘅選舉結果係預知噶嘛，佢下一屆領導人係咩人，佢一早知道咗噶嘛，係咪？所以基本上喺成個權力嘅成全，佢係會好穩定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佢而家有冇足夠可以用嘅人咧？呢、這個都係一個疑問嘅。我即係最近都得閒睇翻，即係18屆嗰個政治局委員嘅名單，發覺大部分嘅人19大都做唔到嘅。咁你習近平要物色一批新嘅中央委員係佢自己人， 係嘛靠得住嘅人。咁我覺得佢即係經過過去呢幾年咧，無論喺軍方或者其他個部分咧，佢都即係基本上都即係七七八八。一個人好得意嘅，佢坐得嗰個位，同埋佢經過鬥爭，同埋爭啲命都冇。咁佢又搞掂咗你周永康、薄熙來呢兩個最即係最對佢最大威脅嘅人。咁我覺得佢基本上嗰個權力好穩固，所以喺十八大嘅六中全會正式確定佢係啲黨嘅核心啦。呢個咧係所謂第五代領導人咧而成為呢個黨嘅核心咧。呢個即係第四代嗰個都唔係啦，胡錦濤都唔係，都冇用呢個核心呢個名義嘅。江澤民係江核心。咁然後毛鄧嗰兩個唔使講核心都係核心中嘅核心，因為佢係獨裁者嚟嘅，係咪？咁所以你睇到習近平基本上就已經係另外一個獨裁者。咁但係呢啲獨裁者喺而家相對資訊比較流通嘅呢個中國咧，你係咪真係可以獨裁落去咧？呢個係一個疑問嚟，我覺得係咪？你喺毛鄧時代資訊有冇咁發達先？係咪？你有冇微信先嗰陣時？係咪啊？都好簡單嘅啫嘛，係咪？你而家翻牆可以即係睇到我哋啲節目嘅，係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係嘛？即係個資訊流通到一個咁嘅地步咧，你係即係嗰個政權要維穩咧，花最多錢嘅。所以點解喺大陸個維穩費嘅等同國防預算？咁但係有啲人就會覺得，即係包括陳文老師就覺得資爆好快咯，係嘛？咁呢個所謂資爆都係講經濟嘅，你而家人民幣大家睇到啦，一路不斷向下調啦，咁當然佢唔會問你當到重啊，繼續貶值。我對即係中國大陸嗰個形勢咧，即係我係唔睇好嘅，即係可見嘅啫。同埋人嘅質素，即係你好多喺海外留學或者譬如啲高幹子弟，甚至乎嗰啲精英咧，嗰啲海歸派咧，真真正正翻翻大陸去，即係效力祖國嘅人真唔係太多。咁你精英一不斷流失，係嘛？剩翻嗰啲就唔係精英，係嘛？咁點搞咧？請問係嘛？嚟美國讀博士，去哈佛、MIT， 咁跟住佢翻去係嘛？仲有啲錢走曬嚟呢度。搞到而家要同美國佬講數，嗱，你幫我捉一個貪官，我分數俾你，係嘛？搞到要咁，係嘛？即係個人嘅質素嘅問題咯。你譬如韓國呢啲國家就唔係咯。喂，佢而家舉例你卜緊位，佢真係成百萬人上街，佢係發揮到個效力嘅。我哋一百萬上街係零，係嘛？佢一百萬上街，你個政府就要立咗，係嘛？即係個民族性啊嘛，中國人係。即係我哋自己作為，唉，即係華裔啦，即係所謂中國 人。我唔 係 喎。 得啦，你美國人啦，我知啦。我唔係有次喺加拿大一次啲啫嘛，喺呢個卡城啊，嗰個奇英中心度演講，咁跟住有個白酒埋嚟，你答我，你係咪中國人？講呢啲嘢，你咁，我真係唔好意思，我唔係喎。佢以為我會答啊，我係中國人，不過我唔係中國人。我哋係咪中國人啊？你好似你加拿大人點做咧？係咪啊？即係中國人咪咁咯？嚟到呢度都仲要喺度耀武揚威，係咪啊？我有請温哥華咁去嗰啲電台節目打電話入嚟，一路有黃玉文啲窮途烈末路嚟到温哥華，我係啊，同你一樣，不過你早過我。就係咁嘅嘛，你嚟到呢度，你仲喺度話中國點樣偉大？你而家睇下洛杉磯橋社、三藩市橋社嗰啲掛支五星旗，係嘛？翻大陸旅行翻嚟又話中國如何如何？喂，你美國人嚟啊，大佬！ 多謝大家。